么？那么夸张的一条巨龙，这要多少人雕刻呀？ 六子目瞪口呆，看着地下的东西，不停地喊道： 我的妈呀，这就是黄河的源头，说不定这条龙还他妈的是活的。 他那么一说，安宗才觉得这条龙实在是太逼真了，如果真的是活的，那绝对是天神级别的了，说不定他就是冯异人世世代代崇拜的河神。白毅也被震得不轻，他差不多也站不稳了，扑通一下也跪倒在地上，只能用碧水剑撑住自己。他喘着气对六子说： 你前面跑什么？ 安宗依然沉浸在这样的震撼之中，但是想到他前面的确有些失控，便也看着他。六子已经被完完全全的震惊了，说话有些语无伦次。突然他好像意识到什么，又嚎叫着躲开他们，他激动的几乎要晕过去了。安宗看到他眼睛都要翻白了，舌头都大了。六子恐惧的说道： 别靠近我，鬼又在你身上。 安宗看到他指着自己的眼睛摸了一下，发现没有异样，想要六子再说得清楚一些。六子一看他又要靠近，几乎是拿脚来蹬他。安宗被他踹了一脚，疼得差点背过气去。 你爷爷的，你敢踹我，你真疯了。 我求你离我远点，你没感觉吗？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许多人脸，其中还有已经死了的曹阳那伙人，他们都还有知觉，看到我盯着他们的时候在对我笑呢。他们都在你的眼睛里，你怎么会没有感觉？ 他话音刚落，安宗和白毅的脸色一下就煞白了。 难道说那风墙对那些恶鬼没有作用？他们已经跟来了。如果说那样的解释不是最糟糕的话，那么这个解释会更加让人崩溃。那些东西一直就在我身体里面。 安宗的大脑几乎像是瞬间坏死一样，人根本就站不直了。他啊的一声倒在地上，缩成一团，结巴着说： 不对，我看不见呢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看不见那些东西了呢？我不是过去都能看见的吗？他们在哪儿？ 白毅的脸色铁青了，几个人睁大了眼看着四周。安宗一把抓住六子问道： 你怎么看得见？怎么成了你看得见了呢？ 六子惊恐的一把推开他，安宗差一点就掉下去了。白毅一看，连忙揪住他的衣服： 不要让我看见你的眼睛，我就是从你眼睛里看到的那些东西，我求求你不要靠过来。 白毅的脸色惨白，扶着安宗的胳膊。安宗无言地望着他，他突然也双手一松，安宗整个人就跌倒在地上。白毅连忙过来拖他： 看到了吧，我说的没错，这些东西都在他的眼睛里，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他。 听到这句话，安宗差一点就要崩溃的想要跳下去，嚎了一声就想用手去抠眼珠子，被白毅一把抓住了手。他闭上眼睛不停地挣扎，一想到那些东西都在自己的眼睛里，他们一直都没有离开，他就根本没有办法冷静下来，就像是被浑身钻入了许许多多的蛆虫一样，浑身难受。死尸的躯体才会有蛆，但是他却还活着，他活着就感受到这种让人发狂的恐怖。安宗疯狂地摇着头，抓着自己的眼睛。白毅按住他的脑袋说： 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听着，想要活下去就听我的，穿过下面的冥殿，只要通过了我们就成功了，别怕，还有我在，别怕啊。 安宗闭着眼睛依然不敢睁开，疯狂地摇着头。白毅抽打着他的脸说道： 因为你的体质，这些东西想要通过你来进入神殿，只要一出去，他们就会自愿留下来。不要怕，比起外面，他们还是想要留下的。 安宗虚弱地点了点头。白毅喃喃道： 别怕，他 他们只是想要通过你来到这里罢了。别怕，鬼咒已经破了，他们只是想要回到这里而已，没事的。 说完，他小心翼翼地放开了手，轻声叫安宗睁开眼睛。 别让他睁开眼睛，鬼都在他的眼睛里。 安宗一听，心中又紧张起来，把眼睛闭得更加紧了。安宗听到六子的呜咽声，此时他渐渐地从极度惊恐中缓了过来，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白毅的脸出现在他面前，他摸着安宗的头发对他笑了笑。安宗发现他的笑容僵硬的要命，一看就是硬扯出开的。而他的头发果真变得比前面还要长。六子害怕地缩在一边，惊恐地看着他们两个。 一定是你，是你把小安变成现在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的，你根本就不是人，说不定也是一个鬼。哼，说不定这里就是你老家吧，你和孟金是一路人。 白毅不理会六子的咒骂，他拍了拍安宗的脸，把他拉起来。安宗现在极度厌恶自己的眼睛，这个时候他居然可以深层次地感觉到当年月兰的痛苦，因为他现在的眼睛也名副其实变成了鬼眼，那新增的九个冤魂现在正在他的眼睛里。白毅打开最后一罐水让他喝几口，安宗摇了摇头，不想浪费已经不多了的水，然后看向六子，他马上就避开安宗的眼神。白毅扯开话题说， 得下去，但是下面是最后也是最危险的一关，如果我猜的没错，那里每走一步都是一次赌命，因为河图有着属于他自己的阵法，而那些最古老的东西早就跟着冯一人一起消失了，我也不懂，只有凭运气了。 安宗想要让六子打几个闪光弹下去，六子看他向自己伸手，又往后缩了一下说， 要什么 闪光弹？或者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副墨镜？ 他显得有些局促，但是真的从包里掏出一副登山镜给他，抬了抬手说， 你戴上吧。 安宗也不说话，伸手戴上这个玩意儿。在那么暗的情况下，他和瞎子也差不了多少，不过心里一想到那些刚死掉的冤魂都在自己的眼睛里，就觉得痛苦。白毅看了看四周说， 没有办法下去，只有扔一根绳子靠着岩石爬下去，不知道会不会下去就出事，总之先下去吧。 说完就把一捆绳子扔了下去，又把三只火把靠拢，加上了棉絮和包扎下来的三角巾什么的，直接做了一个火堆，最后点了点头对他们说， 行，下去吧。 三个人的手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，爬得非常艰难，最后几乎都是到了一半就没有力气，直接掉下去了。落地的时候才发现地下不是泥土，而是许多骨骸，数量非常多。安宗一屁股坐在了一块髋骨上，就听到咔嚓一声，骨头被他给压碎了。白毅属于自由落体十分在行的人，他两腿一弯就听到咔嚓一声，估计也踩断了骨头。六子最后跳下来，他运气实在太背了，估计是命里犯骨，他直接坐在一块肋骨上，哼，如果不是裤子厚实，估计就被爆菊了。只见他眼珠子凸出来想要叫唤，安宗捂着他的嘴巴说，别吵了。他的嘴巴形成 O 型，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安宗放缓自己手上的力道，六子像是躲妖怪一样从他身边闪开。白毅打开手电，四周围都是惨白的骨头，